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的主题是通道的高级玩法。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通道的基本操作以及背后的规则，今天我再来讲讲通道的高级玩法。首先来说说单向通道。我们在说通道的时候指的都是双向通道，即既可以发也可以收的通道。所谓单向通道就是只能发不能收，或者只能收不能发的通道。一个通道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是由它的类型字面量体现的。还记得我们在上篇文章中说过的接收操作符左间括号减号吗？如果我们把它用在通道的类型字面量中，那么它代表的就不是发送或接收的动作了，而是表示通道的方向。我声明并初始化了一个名叫 useless chain 的变量，这个变量的类型是 chain 左间括号减号 int， 容量是一。请注意，紧挨在关键字 chain 右边的那个左间括号减号，这表示了这个通道是单向的，并且只能发而不能收。类似的，如果这个操作符紧挨在 chain 的左边，那么就说明该通道只能收不能发，所以前者可以被简称为发送通道，后者可以被简称为接收通道。注意，与发送操作和接收操作对应，这里的发和收都是站在操作通道的代码的角度上说的。从上述变量的名字上，你也能猜到，这样的通道是没用的。通道就是为了传递数据而存在的。声明一个只有一端，发送端或者接收端能用的通道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单向通道的用途究竟在哪儿呢？问题：单向通道有什么应用价值？你可以先自己想想，然后再接着往下看。这里的典型回答是：概括地说，单向通道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约束其他代码的行为。问题解析，这需要从两个方面讲，都跟函数的声明有些关系。我们先来看下面的代码，我把代码放在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查看。我用 func 关键字声明了一个叫做 setInt 的函数，这个函数只接受一个 chain 左间括号减号 int 类型的参数，在这个函数中的代码只能向参数 ch 发送元素值，而不能从它那里接收元素值。你可能会问，我自己写的函数自己肯定能确定操作通道的方式，为什么还要再约束？好吧，这个例子可能过于简单了。在实际场景中，这种约束一般会出现在接口类型声明中的某个方法定义上。请看这个叫 notifier 的接口类型声明。在接口类型声明的花括号中，每一行都代表着一个方法的定义。接口中的方法定义与函数声明很类似，但是只包含了方法名称、参数列表和结果列表。一个类型如果想成为一个接口类型的实现类型，那么就必须实现这个接口中定义的所有方法。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个方法的定义中使用了单向通道类型，那么就相当于在对它的所有实现做出约束。在这里， notifier 接口中的 setInt 方法只会接受一个发送通道作为参数，所以在该接口的所有实现类型中的 setInt 方法都会受到限制。这种约束方式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在我们编写模板代码或者可扩展的程序库的时候。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调用 setInt 函数的时候，只需要把一个元素类型匹配的双向通道传给它就行了，没必要用发送通道，因为 Go 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会自动的把双向通道转换为函数所需的单向通道。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在函数声明的结果列表中使用单向通道。我在文章中放了具体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函数 getIntChain 会返回一个左间括号减号 chainInt 类型的通道，这就意味着得到该通道的程序只能从通道中接收元素值，这实际上就是对函数调用方的一种约束了。另外，我们在 Go 语言中还可以声明函数类型。如果我们在函数类型中使用了单向通道，那么就相等于在约束所有实现了这个函数类型的函数。我们再顺便看一下调用 getIntChain 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我把调用 getIntChain 得到的结果值付给了变量 intChain2，然后用 for 语句循环地取出了该通道中的所有元素值，并打印出来。这里的 for 语句也可以被称为带有 range 子句的 for 语句，它的用法我在后面讲 for 语句的时候专门说明。现在你只需要知道关于它的三件事儿：一，这样一条 for 语句会不断地尝试从 intchain 2中取出元素值，即使 intchain 2被关闭，它也会在取出所有剩余的元素值之后再结束执行。二，当 intchain 2中没有元素值时， 它会被阻塞在有 for 关键字的那一行，直到有新的元素值可取。三，假设 int chain 二的值为 new， 那么它会被永远阻塞在有 for 关键字的那一行。这就是带 range 子句的 for 语句与通道的连用方式。不过，它是一种用途比较广泛的语句，还可以被用来从其他一些类型的值中获取元素。除此之外，Go 语言还有一种专门为了操作通道而存在的语句 ,select 语句。知识扩展。问题一， select 语句与通道怎样连用，应该注意些什么？ select 语句只能与通道连用，它一般由若干个分支组成，每次执行这种语句的时候，一般只有一个分支中的代码会被运行。select 语句的分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候选分支，另一种叫做默认分支。候选分支总是以关键字 case 开头，后跟一个 case 表达式和一个冒号，然后我们可以从下一行开始写入当分支被选中时需要执行的语句。默认分支其实就是 default case， 因为当且仅当没有候选分支被选中时，它才会被执行，所以它以关键字 default 开头，并直接后跟一个冒号。同样的，我们可以在 default 冒号的下一行写入要执行的语句。由于 select 语句是专为通道而设计的，所以每个 case 表达式中都只能包含操作通道的表达式，比如接收表达式。当然，如果我们需要把接收表达式的结果赋给变量的话，还可以把这里写成赋值语句或者短变量声明。下面展示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我先准备好了三个类型为 chain int 容量为一的通道，并把它们存入了一个叫做 int channels 的数组。然后我随机选择一个范围在02的整数，把它作为索引，在上述数组中选择一个通道，并向其中发送一个元素值。最后我用一个包含了三个候选分支的 select 语句，分别尝试从上述三个通道中接收元素值，哪一个通道中有值，哪一个对应的候选分支就会被执行。后面还有一个默认分支，不过在这里它是不可能被选中的。在使用 select 语句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注意下面几个事情。一，如果像上述示例那样加入了默认分支，那么无论涉及通道操作的表达式是否有阻塞， select 语句都不会被阻塞。如果那几个表达式都阻塞了，或者说都没有满足求值的条件，那么默认分支就会被选中并执行。二，如果没有加入默认分支，那么一旦所有的 case 表达式都没有满足求值条件，那么 select 语句就会被阻塞，直到至少有一个 case 表达式满足条件为止。三，还记得吗？我们可能会因为通道关闭了而直接从通道接收到一个其元素类型的零值，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接收表达式的第二个结果值来判断通道是否已经关闭。一旦发现某个通道关闭了，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屏蔽掉对应的分支或者采取其他措施，这对于程序逻辑和程序性能都是有好处的。四， select 语句只能对其中的每一个 case 表达式各求值一次，所以如果我们想连续或定时的操作其中的通道的话，就往往需要通过在 for 语句中嵌入 select 语句的方式实现。但这时要注意，简单的在 select 语句的分支中使用 break 语句，只能结束当前的 select 语句的执行，而并不会对外层的 for 语句产生作用。这种错误的用法可能会让这个 for 语句无休止的运行下去。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解释一下这个示例。我先声明并初始化了一个叫做 int chain 的通道，然后通过 time 包中的 after func 函数约定在一秒钟之后关闭该通道。后面的 select 语句只有一个候选分支，我在其中利用接收表达式的第二个结果值对 int chain 通道是否已关闭做了判断，并在得到肯定结果后通过 break 语句立即结束当前 select 语句的执行。这个例子以及前面那个例子都可以在 demo24.go 文件中被找到，你应该运行下看看结果如何。上面这些注意事项中的一部分涉及到了 select 语句的分支选择规则，我觉得很有必要再专门整理和总结一下这些规则。问题二， select 语句的分支选择规则都有哪些？规则如下。一，对于每一个 case 表达式都至少会包含一个代表发送操作的发送表达式，或者一个代表接收操作的接收表达式，同时也可能会包含其他的表达式。比如 如果 case 表达式是包含了接收表达式的短变量声明时，那么在赋值符号左边的就可以是一个或两个表达式。不过，此处的表达式的结果必须是可以被赋值的。这样的 case 表达式被求值时，它包含的多个表达式总会以从左到右的顺序被求值。二， select 语句包含的候选分支中的 case 表达式都会在该语句执行开始时先被求值，并且求值的顺序是依从代码编写的顺序从上到下的。结合上一条规则，在 select 语句开始执行时，排在最上边的候选分支中最左边的表达式会最先被求值，然后是它右边的表达式。仅当最上边的候选分支中的所有表达式都被求值完毕后，从上边数第二个候选分支中的表达式才会被求值，顺序同样是从左到右，然后是第三个候选分支、第四个候选分支，以此类推。三，对于每一个 case 表达式，如果其中的发送表达式或者接收表达式正在被求值时，相应的操作正处于阻塞状态，那么对该 case 表达式的求值就是不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个 case 表达式所在的候选分支是不满足选择条件的。四，仅当 select 语句中的所有 case 表达式都被求值完毕后，它才会开始选择候选分支。这时候，它只会挑选满足选择条件的候选分支执行。如果所有的候选分支都不满足选择条件，那么默认分支就会被执行。如果这时没有默认分支，那么 select 语句就会立即进入阻塞状态，直到至少有一个候选分支满足选择条件为止。一旦有一个候选分支满足选择条件， select 语句或者说它所在的 goroutine 就会被唤醒，这个候选分支就会被执行。五，如果 select 语句发现同时有多个候选分支满足选择条件，那么它就会用一种伪随机的算法在这些分支中选择一个并执行。注意，即使 select 语句是在被唤醒时发现的，这种情况也会这样做。六，一条 select 语句中只能够有一个默认分支，并且默认分支只在无候选分支可选时才会被执行，这与它的编写位置无关。七， select 语句的每次执行，包括 case 表达式求值和分支选择都是独立的，不过至于它的执行是否是并发安全的，就要看其中的 case 表达式以及分支中是否包含并发不安全的代码了。我把与以上规则相关的示例放在 demo25.go 文件中了，你一定要去试运行一下，然后尝试用上面的规则去解释它的输出内容。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先讲了单向通道的表示方法，操作符左键括号减号仍然是关键。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单向通道存在的意义的话，那就是约束，对代码的约束。我们可以使用带 range 子句的 for 语句从通道中获取数据，也可以通过 select 语句操纵通道。 select 语句是专门为通道而设计的，它可以包含若干个候选分支，每个分支中的 case 表达式都会包含针对某个通道的发送或接收操作。当 select 语句被执行时，它会根据一套分支选择规则选中某一个分支并执行其中的代码。如果所有的候选分支都没有被选中，那么默认分支如果有的话就会被执行。注意，发送和接收操作的阻塞是分支选择规则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都由上述内容中的线索延伸而来。一，如果在 select 语句中发现某个通道已关闭，那么应该怎样屏蔽掉它所在的分支呢？二，在 select 语句与 for 语句连用时，怎样直接退出外层的 for 语句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